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主题歌《敢问路在何方》是一首典型的民歌风味的片头曲，曲调亮丽舒展，容易学唱，朗朗上口的歌词非常贴切地描绘了取经之路的艰难，也表达出取经人坚韧不拔和乐观向上的精神。和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年少成名不同，游本昌成名时已经人到中年，而让全中国人记住他的就属电视剧《济公》。而具有民间小调和儿歌风格的《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》的主题曲，把深入人心的济公形象唱得活灵活现，幽默万分。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，你笑我他笑我，一把扇儿破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无烦无恼无忧愁，只待阎良接盘破。走啊走，乐啊乐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。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，笑我疯笑我癫，酒肉穿肠过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天南地北到处有，佛陀在我心头住。走啊走，乐啊乐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1988年9月起，第一批7部11集电视剧《聊斋》在全国30多个省级台同时播出，引起强烈反响，收视率普遍高于一般电视剧，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当时收视率很高的海外影视，达到了 34.6%。 聊斋主题歌说聊斋请来了中国歌坛的元老级人物乔羽作词，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谱曲，具有戏曲元素的歌曲一经播出立刻引人关注。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首歌曲从创作到演唱再到制作完成只花了800元钱。 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，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，贵也不是那贵，怪也不是那怪，牛鬼蛇神他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。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爱，几分庄严几分诙谐，几分玩笑几分滋味，谁能解得开？谁能解得开？谁能解得开？ 那鬼，怪也不是那怪，牛鬼蛇神他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。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爱，几分庄严几分诙谐，几分玩笑几分那个张开，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，谁能解得开，谁能解得开。那鬼怪也不是那怪，牛鬼蛇神他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，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爱，几分庄严几分诙谐，几分玩笑几分中滋味，谁能解得开，谁能解得开，谁能解得开。 让我们来继续回顾经典电视剧当中的歌曲。当年作家梁晓声的几部小说都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，小说《雪城》改编成了电视剧后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的经典。片头歌《心中的太阳》是典型的民歌号子风格和激烈的摇滚的中西合璧，歌词的内容呢更是融合了现代诗歌和古典写意的风格，把知性们在那个时代的迷茫表现得入木三分。 天上有个太阳，水中有个月亮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更远，哪个更亮啊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更大，哪个更高啊。 兄弟。 如今我们再提起电视剧《木鱼石的传说》，可能早已忘记了它的故事情节。这部1985年摄制完成的历史电视剧，讲述主人公王尔烈一生中做出了很多令人钦佩的贡献，晚年却告老还乡的故事。如今主题歌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早已跳脱出电视剧，广为流传。电视剧《渴望》的故事很朴实，很感人。片尾歌《好人一生平安》似舒缓悲凉的曲调，表达了大众对女主人公的由衷的赞美和祝福。这首歌曲最大的特点在于完全舍弃了空洞高调，可恰恰是这样的风格贴切地体现了当时很多民众的心态，因此流传广泛。